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哎，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已经来到了一周呢，我觉得会比较有点像马拉松的这个中间的一个阶段啊，大家请继续支持一下或者挺一挺，马上就要看到周末来放假的希望了。嗯， 怎么说话呢，我们明明是活力满满的去迎接全新的一天。我爱工作，工作爱我。 对，我看出来了，所以呢我准备给静瑜送出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女孩。 哎呦，这就是男孩跟女孩之间的区别，对吗？ 对，好了，我们来听听歌吧，来自于维里安，女孩。 不想和你受一样的伤害，所以学会溺爱，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到底要什么姿态？太不会显得我才是坏。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来自于维里安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女孩啊。估计呢听到这么深情隽永的歌声当中，我觉得很多女孩都要为这个维里安而感到，哎呦，感觉这么好的一个男生就这么认真的在追我，要不要认真的考虑去答应他一次。 那我不要考虑一下他到底长什么样，以及他有什么才华吗？ 不要这么肤浅，你看才华都要放第二点， 对不起， 是不是？ 对不起，对不起，嗯， 对 嗯， 我知道你一直在想到你的彭于晏要马上过来，对不对？ 还有吴彦祖， 好吧， 大早上的， 好吧，这选择也有点困难，对吧？两大男神在你面前，你说怎么办呢？这件事情， 但是就想到他们就有阳光一般温暖的感觉呀，哎，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早出门，尤其向东的朋友可能会感觉到太阳有点晃眼哦。 嗯， 那今天到底怎么样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7度，哦，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了。今天要持续晴热的天气。那午后呢，城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上周的周末时候给大家预报过啊，就是在这周周四的时候，差不多气温会达到一个顶点。那天气是一个炎热干燥的状况，紫外线也非常强，所以户外活动的话，千万要注意防暑防晒了。今天也要再多喝水。 老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呢，我觉得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来播报的北京市的天气呢，就可以用这一句话来形容：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是吧？ 还有黄色预警啊。 是，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是3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确实有点热，所以请大家打起精神来啊，要一定注意好防暑降温，防暑防晒，做好及时补充水分的准备哈。 提醒完，嗯， 哦，我们俩干嘛呢？凉凉时刻是吗？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挺好玩的故事，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签到第一名逝水无痕，他已经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报道了。他说：“真的吗？我签到第一吗？我是拿着我老公的手机签到的，也听了好多年了。我这是第二次签到，结果没想到就签了第一，就有点不好意思哎。” 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我超爱静鱼的郭鹏，你加油，什么意思？这是 我超爱静鱼的郭鹏，嗯，加油哦！你看你这断句啊， 怎么断？我觉得也断不过来。反正我是悲伤了啊！ 你下次把郭鹏写前面嘛，反正他比较小心眼。 啊、是是是，我比较小心眼啊。 来公布一下签到前十位：第一名逝水无痕，第二名翠翠，第三名瑞雪，第四名是熊板板，第五名是天使。 嗯，来看一下第六名呢是江中草珊瑚，第七名是杨那个谁，第八名是郭胜超，第九名阿乐，第十名张了张，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 嗯，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了一段抖音的小视频， 对， 大家发送大胆抖三个字。我今天在后台看到很多朋友在下午的时候，可能也是通过网络移动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有发过来这样的答案，但是哎呀，字儿还是写错了， 是 就胆儿大的那个大胆，再加上抖动的抖。其实我们跟大家做这种短视频的小互动已经做了很多次了，所以今天也想问问大家，你的口味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小视频，我们也好哎有针对性的做一两件。 嗯，对，你想那个抖音的类型的确实非常多，除了我和静鱼现在已经给大家做过的郭鹏抖、静鱼抖，包括大胆抖，包括我上次的手指抖，对不对啊？等等之外呢，其实包括有很多的这种场景化的剧情模式啊，包括有这种反转啊，甚至有些人会教你在上面去做饭，或者做一些生活当中的盖的一些小技能，其实很多种，但是不是每一种大家都喜欢，所以呢，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抖音类型，或者是最不喜欢的抖音类型，都可以告诉我们哈。 对，就是这种小视频拍摄的类型千万种，那么说出你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一种类型。那今天我们依然互动方式依然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中，而且呢也是有票给大家送出的。 嗯，稍后呢大家可以来得到我们这个票的相关的讯息。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估计大家听过的话就知道，抖音当中超级爆火，来自于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 我有一个梦，相遇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 上班，不如打卡挑战北京新能源标主 I want you。 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民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了，各位，7:14，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刚刚看到大家很多抖音小视频的静宇。 你每天的 title 都不一样，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新来历跟我说说。 因为呢之前的时候有跟大家征集过6月1号也就是儿童节了， 对， 我们要给大家送上听众的抖音的就是短视频的专场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录过比较好玩的家里宝宝的或者说童心未泯的朋友，干脆自己来一段。 对， 那刚刚呢看到阿然给我们发过来一段抖音，说这是自己爸爸跟女儿一起录制的抖音，爸爸特别可爱的变成了一只小狗，然后出现在镜头当中，跟自己的孙女玩得很开心。 你刚才跟我忽然说了自己的爸爸，然后忽然看到的这个头像确实让人有点惊悚啊。不过呢说实话大家呢都有不同的这种类型来发过来，本来我想说明天可能是我们的一次大 battle， 后来一想孩子们之间好像 battle 不太合适，算是大家一次大 party 了，对不对？ 就是来一起展示在六一这一天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平常都是在家里怎么玩的啊。大家依然可以把自己保存下来的或者今天回去立马拍一段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了， 对自己的小朋友的这个抖音小视频。当然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抖音的类型这么多，请说出你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抖音的类型的视频啊，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估计大家还是喜欢的这种类型会多一点，不喜欢的嘛大家估计也不太有空去 diss 他们，对不对啊。 太子跟我们说抖音他比较喜欢的是风景还有宠物类的视频，就是看别人在世界各地拍美景啊，绝对就是一种视觉的享受，也可以作为自己旅行的一种参考啊。然后呢看看别人养的各种宠物除了卖萌啊还有犯傻的一些画面，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生活幸福感满满。 对，尤其是他说到那个二哈嘛，对不对？你说二哈那只狗确实我觉得特别猛就是了哈。另外呢 Jaden 王世子说当然是全世界旅游美景的视频了，感觉自己去过很多地方一样，而且呢抖音带你看世界。话说回来呢这个 app 真的有很厉害，有教做饭的，有教英文，有教健身，有教搞笑的，还有推荐电影的，有美女帅哥，也有全能服务类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以后孩子在这个上面上学就可以，不会吧，我觉得这个不可以啊。我觉得 看来真的是对抖音爱的深沉啊。 爱得太深沉了哈，这个 就是有特别喜欢的这种类型，当然也有提出来说自己不喜欢的，比如说梦说不喜欢在这种短视频 APP 当中哭诉的， 有道理。 就是本来我就在当中去寻找一些放松或者寻找一些开心的状况的，结果来一段哭诉搞得我心情也很沉重。 如果下次有哭诉的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抓出来，然后呢配上各种各样其他的这种电乐的话，我估计就会出现一种特别反差的喜感效果哈。 Gucci Gucci Prada Prada Gucci Gucci Prada Prada， 是这样吗？ 干嘛呀？ 我跟你配合一下，就是我在哭，你在 Gucci Gucci Prada。 当然呢，有我们的老听众，比如说太子，发过来自己答案的时候已经加上手机号码了。没错，今天也要送票给大家。 是的， 这是我们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的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8场音乐会。 对，将在呢今年的6月3号的下午4点，在北京的天桥艺术中心来举办了这一场呢叫做法国甜蜜一股乐团的音乐会呢，是特别的这一种主题，那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哈。 法国甜蜜一股乐团呢是在1989年成立的，他们主要是致力于重新发掘文艺复兴时期被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还有弗兰索瓦一世这些杰出的代表欣赏和喜爱的一些音乐作品。那这些享誉国际的天才是在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给西方文化留下了很多的影响。25年来呢，法国甜蜜一股乐团也出版了22张唱片，收获了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各类奖项，同时也走访了多个国家和城市，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发扬和保护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当然呢，这一场音乐会的形式也非常特别，演出当中呢将会有一名女高音的歌唱家以及3位乐手，乐手呢分别会演奏长笛、双 双簧管、鲁特琴以及鼓，想不想去亲身体会一下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就是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了。发送今天的我们的互动话题，抖音类型的千万种，说出你最喜欢最不喜欢的抖音的类型，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有可能会获得两张门票。另外呢，你可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也可以免费申请演出的门票啊。 我们今天依然是有六张门票啊，送给三位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时段、第二时段、第三时段结束的时候，分别会给大家公布一位，保证每一时段开车行驶在路上的朋友都有机会拿走我们的门票。 接下来这首歌曲，估计静瑜会非常熟悉了。 哎呀，发送静瑜抖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对，静瑜抖三个字，好不好？说一个视频呢，会影响人的时间会更长一点点。我现在呢，听到这首歌曲，满眼都是， 就是我 静瑜抱着一个大大的冰淇淋去啃的样子。 但是虽然这么长时间了，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不知道我的名字到底怎么写啊，所以发过来说，怎么没有收到回复呢？怎么回事啊？ 嗯， 安静的静，娱乐的娱，静瑜，哎，再加上抖动的抖三个字啊，都可以收到之前。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小视频，已经发送过的朋友就没有变化，还是之前的那一段。我并没有重新开一桶，我真的吃不了。 是，如果。如果已经发送过的话呢，你要非要想再看一次，我觉得也可以再发一次了哈。但是如果是没有看过的话，大家可以发送静瑜抖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一段静瑜和这个冰激凌之间的爱恨情仇的故事啊。 爱恨情仇感觉是一部大戏啊。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什么开年大戏吗？ 接下来是要给大家来介绍两部戏哈，是由文牧演导演以及宁浩监制、徐峥监制并且领衔主演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近期发布了徐峥的特辑，呈现出了徐峥130余场戏的艰苦付出哈。 宁浩跟徐峥又一次强强联合了，那这次放送出的《我不是药神》呢，7月6号已经定档将公映了。刚刚提到啊，药神，所以呢，影片是聚焦药展开的小人物的成长，哎，他还要成为平民英雄的故事。 徐峥呢表示会努力为观众呈现一个大家都没见过的徐峥，这有点难，因为我觉得徐峥也基本把所有的样态都演变了吧，是不是哈？ 再戴一个假发，大家就没有见过。多容易啊， 不带这样的 diss 谁呢这是啊。 刚刚有提到啊，就让大家发送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这个短视频的类型，那有朋友就提到说特别喜欢看宠物， 是 看他们萌萌哒啊，做出各种憨态，哎，心情也会变好。那再为大家推荐一个萌宠的动作电影《营救汪星人》，昨天也是曝光了一款国际版的海报。 这个国际版的预告片当中呢，大量的狗狗是相继出镜，伴随着飞车呀、打斗呀、公路和喜剧等等元素和缉毒案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关联啊，看起来感觉就是元素特别特别的多，有的这种感觉哈。 嗯，大家非常喜欢的阿拉蕾也将在这部电影当中出现了。 嗯， 在暑期档将欢乐上映，饮酒汪星人。 嗯，估计是很多人的心头好哈。当然呢，今天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把自己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抖音的类型来发送到我们的早音学校的后花园当中，同时来告诉我们为什么。啊，加上你附送上你的这个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一会儿呢就有可能会得到我们今天的两张票票哦。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很久不见的这个 R&B 的小天使，来自于李玖哲的一首歌曲。 你确定李玖哲的那个长相还有身材可以被称为小天使吗？ 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自己的样子。 好了，小天使郭鹏，听歌吧， 来感受一下夏天。 春天后太阳缓缓地露出笑容，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在这片天空云朵就是我随时随地放落在你四周，海底上的风筝拉长自由，微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我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地抱着你看着日落，爱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会过，小心和我守候，山雨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在这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这个夏天想与你环游世界，山的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画面有你亲见、oh, yeah, yeah, mm-hmm. 和地上的风筝拉长自由，微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地抱着你看着日落，爱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会过，我不小心和我守候，山雨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在这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这个夏天 何方。哎，浩婶儿，你踢球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喜欢的姑娘正在场下看你踢球呢，哎，你会怎么做呀？ 这还用说吗？给妹子的男朋友助攻，让她开心啊。嗯。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

那么今天早安音乐秀要送给大家的音乐早餐依然是来自我们听众的推荐，你是我的桃普兔推荐了这首 Everyday 给大家，希望可以带来吃完早餐一整天的好心情。 Everyday it's getting closer going faster than a roller coaster love like yours will surely come my way 各位，7:34，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在认真看大家到底喜欢哪一种小视频的静瑜。 我是认真听了刚才静瑜走遍了全世界各地，为大家推荐全世界各地美食早餐的郭鹏哈。 嗯，大家可以继续分享自己的音乐早餐曲目给我哈。 嗯、 不过看了大家的这个喜欢还有讨厌的类型呢，真的觉得说好像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听众口味还都蛮一致的。 嗯，怎么说？ 比如说提到喜欢的类型啊， 嗯 ，Z 健他就说了。我喜欢有鲸鱼的抖视频呐、 啊，这叫口味蛮一致吗？ 可爱呀、啊！当然了，郭鹏的抖视频我是喜欢的。 我不喜欢当然之后的内容哈、啊，很多人呢都是附带的说一下我，哎，我喜欢用鲸鱼啊。当然，郭鹏你要加油哦。什么叫当然？当然什么哈、 啊？那就当然下一次说郭鹏呢，你就再加油喽。 是好吧？不是小辉说呢，最喜欢看各种舞蹈的视频和化妆变脸，总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惊喜。最不喜欢看的呢，就是多说85年就说自己变老的阿姨啊、老叔叔的视频，就是。自黑嘛，但是我觉得、变脸的视频确实挺可怕的。就之前我给你看过一个，就是有个人可以把自己化成各种各样一些欧美大牌的女生的样子啊，他、非常厉害啊， 那很厉害的，真的是。还有非常直接的，像我的左手是猫，他就直接说、美女类型的没了。 美女，那我觉得你可以发送一下这个"大胆抖"三个字啊，你可以看看到底是不是。 你就会看到一个美女从天上被扔下来，然后脸被风吹变形的样子。 你应该这么来介绍，你会看到一个从天而降的美女啊。 哎，对，至于她脸被吹成什么样子不重要。 是熊满满说最不喜欢的是毫无新意的模仿。 嗯， 哎，但是这个毫无新意又该怎么说呢？对吧？这个好像没有一个什么特别一致性的一个标准了哈。 叶琳也提到了说不喜欢恶搞的，就比如说模仿的过程当中。中啊，有一些恶搞带一些恶趣味，甚至说化妆的时候有一些恶意丑化跟抹黑的，其实也会让人看起来不舒服。 是，反正我觉得审美这件事情呢，就你刚才说到的恶搞嘛，对吧？就是如果是稍微来一点开点玩笑，我觉得大家还是都非常高兴的啊。但是好像很恶俗的，大家就会觉得就是心里会泛起一阵鸡皮疙瘩，然后就是有点不想看了，对不对？ 最近也有一些综艺节目啊，大家很多的会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去模仿他们，比如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创造101哈。Chris Wan也说最近被朋友影响了，在看土创女孩。 嗯， 我想问郭鹏，你知道土创女孩是谁吗？ 我知道，我们家菊姐哈。 哦，现在已经成你们家菊姐了。 也不是我们家菊姐了，就是你知道我作为一个从第一期开始就关注创造101的人来说的话、其实很多人我都非常喜欢，但是呢确实没有想到王菊会火到现在这种样子啊。 对，因为上周呢算是创造101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选手王菊彻底翻盘的一周、如果你一直在关注的话，在众多漂亮年轻貌美可爱的小姐姐当中呢，她算是独树一帜的。 对， 因为她可能没有那么白皙，然后也不算年轻，并且呢身材也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个样子。 你下次准备夸她之前也不用加这么多定语好吧。 可是在上周节目当中，她拿出了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的校训，告诉女性应该要独立、能干、关爱、优雅、 然后一下就把观众镇住了。 哇，还 众多人真的就是黑转粉啊。 对，而且呢，王菊有句名言嘛，就是说地狱天使在这里啊，大家赶快给我投票。 I will be watching you. I will be watching you. 哎，你怎么也记住这一句哈、啊？ 也是我家菊姐了，好了。 是厉害厉害哈！ 我们也随时随地给大家关注一些比较好玩的、热门的一些资讯，也希望跟大家可以告诉我们，哎，这种短视频的类型千万种，你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抖音类型。 嗯。 同样呢，我们的六一儿童节的儿童抖音专场也在征集当中。如果你家里有可爱的宝宝，或者自己也录制了一些童心未泯的抖音小视频，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记者带上自己的手机号码。 嗯，当然除了土创之外，最近我们大家还要非常期待的可能就是热门综艺中国新歌声了。其实前两天的中国新歌声有一个创举，就是让他们的这个导师们一人开了一个大的音乐大巴，在路上去征集大家的这种音乐，就是导师开到哪里，你如果看到这样大巴，你可以直接冲上去给他来唱歌，然后你就会发现里面坐的有可能是哈林、庾澄庆，有可能是周杰伦，或者有可能是李健啊。 那我不会唱，我只是想去见一下导师，比如说我就是想见周杰伦我冲上大巴车鬼哭狼嚎一段， 对， 那岂不是会增加很多节目组的这种额外的。 但是杰伦估计听过早音乐秀说啊，我知道你想彭于晏，你下去吧啊。 嗯，不是啦音乐方面我常播的歌 的，不要辩解，不要辩解，不要辩解 哭了。 是，反正呢中国新歌声也是宣布哈林、庾澄庆这次要回归了嘛，将与周杰伦和李健还有谢霆锋四大男神一起是组成第四季的导师阵容了哈，这是第一次在新歌声当中没有出现女性导师的身影、啊、 嗯，毕竟那英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有这个冠军般的头衔，哎，一直压着他哈。那这一次四位男导师一起来争锋了，我们看看到底谁能笑到最后呢？ 嗯， 第三季中国新歌声7月13号开始，每周五晚上9:10在浙江卫视播出。 嗯，这次李健呢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健在歌手舞台上当中一首非常缱绻的歌曲。曲名字叫做《尘缘》，来听听看。 尘缘如梦，几番起伏终不平，到如今都成烟雨。今夜成空，宛如回首袖底风，悠悠雨里香飘在深深旧梦中。繁华落尽，一身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这么爽朗的笑声，名字叫做 Smile， 来自于 Demi Im 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今天发出爽朗的笑声，给大家带来一天的好心情。各位好，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刚才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说到了这个今天呢，应该大家来看什么样的一些抖音的小视频，大家喜欢什么或者是不喜欢什么类型，都可以在这个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哈。 就刚刚这首 Smile 最后那一段魔性的笑声啊，就好像大家在捧着手机刷抖音的时候的感觉。 嗯， 啊，都说是一入抖音深似海啊，从此时间是路人，你就只能一直往下刷，一直往下刷。但其实我们就来看看，说大家对什么感兴趣，或者对什么样不感兴趣。 嗯， 哎，比如说胡杨跟我们说，我最喜欢的抖音呢是宣传正能量的小视频，比如说救人呐、啊，还有武警啊等等的。 嗯， 最不喜欢的就是跟着节奏点屏幕，看看谁能打出这几个字，感觉就是骗赞的几率会高一些。 啊，还有这种视频吗？跟着节奏点来，就是跳跳舞，或者是跳跳手指舞啊，或者是来做几个动作啊，这个我就是比较擅长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还能打出几个字来，这个好像就有点奇怪了哈。 可能就比较简单一些吧。这位手机尾号是9403的朋友，没错，就是你胡杨。哎，那我们要把第一时段的这两张来自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悦享四季广播音乐会的公益活动第八场法国甜蜜一股乐团的两张门票送给你。 恭喜。 因为他提到说自己跟女朋友马上一周年了，女朋友很喜欢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哇，既然是懂行的朋友，那就送两张票给你们一起去欣赏，顺便祝你们一周年快乐。 哎，如果其他朋友想要票的话呢，赶快记得在今天参与我们的互动同时呢，把自己的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一并来留下来哈。A 呢说，像这样翻唱可以让大家来发挥自己才艺的人呢，我是比较爱看的，让很多爱唱歌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空间，只有歌声才能够最表达自己，而且呢歌声会让人开心。 PS 静宇早安。 静宇早啊。哎，什么意思？早啊。 太过分了啊，我跟你说啊，其实除了静宇斗之外，还有一个叫郭鹏斗的东西，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好吗？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思蒙斗啊，顺便引走一下焦点。 对，然后 这时候就没有人 pink 你了。 但是还有一个叫手指斗的东西也可以看一下好吗？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科比的新书。哇哦，十月份就要问世了。 实力占不到 C 位啊，哎呀，所以我要向王菊姐姐多多学习一下经验，你知道吧哈。 嗯，低语空荡荡， 是 郭鹏在土创。 我来看一下科比的新书吧，开玩笑哈。科比呢宣布新书将在今年的10月问世，当然呢他推出的这本新书的名字叫做 Mamba 精神，我是怎么打球的哈。 这本书呢包含了著名摄影师安德鲁伯恩斯坦恩拍摄的独家照片，还有菲尔杰克逊和保罗加索尔给科比写的序言。 嗯，当然呢科比呢最近的这个成绩还确实挺卓然的，包括他自己拍的这个动画短片呢也在奥斯卡当中呢是获得了这个名次，也非常厉害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就是两位真的是算是超级英雄一般的人物了，来自于 J. Joe 周杰伦以及科比布兰特带来的天地一斗。 就算也不过街灯亮不错，那些真实是不会多。 周杰伦以及 Kobe Bryant 带来的《天地一斗》啊。自从我们前两天听了这个杰伦的新歌以后呢，我忽然觉得《天地一斗》这首歌曲其实也还挺好听的，是真话哈。 就只要不是胸肌给你靠，你觉得什么都好听。 胸肌实在是有点靠不上去啊，所以我还是喜欢他们比较激越一点的或者热烈一点的单曲哈。 嗯，接下来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这是2014年的《沉睡魔咒》，可能你还记得啊，它是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那么迪士尼宣布说，这个《沉睡魔咒》的续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制作阶段了。那安吉丽娜朱莉呢也是将继续扮演玛琳菲森，而新加入的艾莉范宁将出演睡美人奥罗拉公主。 另外呢，续集发生在前一部的几年之后，将进一步的探索女巫和公主之间的复杂关系。女巫和公主之间，我估计这关系本来就应该是不一般的，对不对哈？ 四年过去了，这个《沉睡魔咒》的上一部到底讲了些什么，我觉得我还要需要再查一下了解一下。 去补充一下。 我看到安吉丽娜朱莉跟艾莉范宁，我觉得我应该去电影院当中刷一下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姜育晨为大家送出的晴天娃娃。我觉得女巫呢一般都会拿一个小人偶去扎扎小人嘛，对不对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公主一定要提防一下， 另一个晴天娃娃逼退她。 对，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像动画片好幼稚啊。 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八场——法国甜蜜意古乐团音乐会，6月3号16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六一亲子去哪里？乐都港滑稽小丑节，魔术秀、泡泡秀、儿童舞台剧、小丑巡游，精彩无限，更有百余儿童品牌劲爆折扣等你来抢。不一样的儿童节就在乐多港。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我梦想出一张个人专辑。 我的梦想是跑完马拉松全 程。我梦想学会样乐器。 我的梦想是去非洲拍纪录 片。我梦想28岁前环游世界。 梦想有千万种，然而

边等待，导致错误的结果，没人说对不起。爱偶尔会淘气的像选择题，走过来扰乱你，调皮的撩拨你心底的情绪，再抬头看着你，答案就在那里。 好了，各位，8:07，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要把票送给哪位的静瑜。 是，所以呢，刚才我们早安快跑当中呢，也是说到了啊，这是有的时候呢，运动之后呢，你要吃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呢？这个题确实很难选，所以我给大家选了一道选择题，来自于莫文蔚的这首歌曲。所以你现在也是碰到你自己的选择题了吗？ 嗯，就是想要问大家哈，你最喜欢和最不喜欢这种短视频的类型。那么参与互动，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将会给大家送出这一次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法国甜蜜一股乐团的两张门票。我们每一时段呢会抽出一位朋友送出两张哈。这时段确实有点纠结，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好了，也再给一些机会，看看有没有朋友有更好玩的一些答案哈。90后书里跟我们说，我最喜欢看一些有趣的故事，就一下好几集，跟连续剧似的，但特别不讨厌那些写着请看下集，但是点进主页之后啥也没有的，就吊人胃口。 是，反正呢这个抖音拍的不怎么样，但是呢总体来说呢这个套路倒是玩的挺深的， 营销要做好， 对，营销做的非常到位啊。啊，另外呢这个麻雀说，我是比较喜欢拍摄手法有创新的，像打响指等这种创新的玩法，不喜欢心灵鸡汤哈。 嗯，您上来先讲道理的，大家可能都不喜欢那些比较沉闷的，还是希望在这种短视频的 APP 当中找到一些欢乐， 就直接一点嘛，对不对？直接能够告诉我你想干嘛。像我刚才说到了，我想站 CV， 然后 Chris 王就说呢，总共就俩人，郭鹏老师你都站不到 CV 啊，你还是退赛吧哈。 嗯，那不要退赛，旁边还是站一个。两个人就不分什么 CV 了，对吧？但需要抢 CV 的呢，除了现在大火的这101小姐姐们，腾讯视频马上也要出品一个潮流音乐偶像搭档对决真人秀。来，我们来拆分一下它的这些定语啊。 嗯， 潮流音乐偶像搭档对决真人秀，他到底要干嘛啊？ 这不就是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吗？还有搭档对决真人秀， 我们俩每天 PK， 永远都是我赢，好没意思啊。 也不一定了，有的时候就是我也会这个，说实话有的时候要不是桌子太大的话挡住我起不了飞脚，我也偶尔可能会赢一次。 好了， C 位给你，毕竟我害怕。 是，这个节目呢是邀请了在全亚洲都具有超高人气的10位潮音偶像去参与到同场竞技，也算是一个真人秀节目哈。他们将从编曲、演唱、舞蹈等各方面来进行一些展示哈。 嗯，那通过舞台呢，将自己的魅力、实力和才华展现在观众面前。比起请来100位，那么腾讯这次就是要走高精尖的路线了。 嗯， 10位潮音偶像来带来一档全新的综艺节目《潮音战记》。 嗯，接下来呢，这位我要出场的，我觉得也非常非常潮，而且10多年前应该就站到潮流顶尖了。来听到的是孔令奇带来的这首单曲。隔壁某某， 隔壁住了个传说，听到我就想掏耳朵，他总说是神偷，每一门功课都是有人手到会层楼，怎么我爱在白屋楼，

在无数的这个来自于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宣传片当中都会听到的一首单曲，来自于 GRL 带来的 Workation。 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有点小惋惜，因为这个组合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他们还是留下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哈。 嗯，比如说刚刚这首就让人想到了去度假的时候看到世界各地的美景。那如果你没有时间出去度假呢，哎，打开手机的短视频 APP 然后看看大家是如何分享的，也是蛮不错的选择。刚刚有很多的朋友提到了，也是我们今天早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短视频的方式有千万种，那说出你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短视频的类型。很多朋友就提到啊，就喜欢看这种旅行类的，好像就跟着手机走遍了世界一样。 对，而且呢有的时候呢旅行类的还会配上很多的这种音乐，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音乐音画结合的这个效果的确呢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受，因为你知道抖音有的时候可以慢放或者快放嘛， 对， 他们偶尔会把这个音乐的速度稍微变化一下，好像起到了一定 DJ 的这种效果，一下就把整个的画面感觉都变得不一样了， 再配合这背景音乐就感觉很契合啊。 对， 那除了这种旅行类的呢还有一类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就是健身类的。哎，我们早音乐秀的游泳健身了解一下的忠实听众特洛伊就提到说我喜欢看那些健身情侣拍的健身视频，就感觉秀恩爱的健身看着都是满满的幸福感。 真的， 他也想赶快找一个跟他一起健身的女朋友拍个抖音，哎，记得要发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哦。 对，但是你如果是特别喜欢的话，我觉得接下来这一条会比较适合你，美人鱼健身法。如果是已经厌倦了枯燥的健身房锻炼和泳池游泳的话，最近这几个月开始流行一种叫美人鱼健身法的视频，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啊。这是著名的视频共享网站油管最近呢是出现了一套8周美人鱼变身的系列的健身视频，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引入了神话故事当中的美人鱼的元素，教人们像美人鱼那样在水中拱着游泳啊。当然这套游泳的健身法是出自一家销售美人鱼尾的这个企业，哎，看来还是有套路的啊， 努力不起早啊。 是， 不过我记得哈，就是在一些酒店的游泳池当中看到的都是大概7、8岁的小女孩会穿着这样漂亮的美人鱼的尾巴，然后他们在泳池当中呢你感觉非常的赏心悦目。想象一下，哎，如果一位男士特别像特洛伊这样的壮汉带着一个美人鱼的尾巴但他告诉你说我只是为了健身让自己身材更好一些， 是，所以特洛伊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怎么说呢，哎，也不一定，就像之前的这个大家比较著名的像大黑牛嘛，对不对啊，我觉得他有的时候有些姿势其实就还挺可爱的，我觉得见仁见智了，这个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尤其是情侣眼中都还是出西施的嘛，对不对哈？ 教练也说呢，其实这种美人鱼式的游泳是一种全身的锻炼，对核心肌群是一种考验。但至于到底要不要真的穿上美人鱼服去锻炼呢，还是取决于你能不能管住自己的双腿了。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林俊杰的这一首《美人鱼》，去想象一下用美人鱼的姿势在水中来漫步的样子哈。 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会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

是一直醒着睡不着，因为夜里开始有风了睡不着，因为隔壁的车放纵思念的歌睡不着，因为以前的房租是两个人的床睡不着，因为计划变化就放弃了，放弃也是一种美丽呢，想说就说出口了，计划也算是誓言呢，电车计划不惧怕雨水和太阳的谎话，计划过夜你不睡觉，在我看电影我在你看夜景，计划过逃离我墙后那一个小道，计划的是都是这么跑掉的，你现在是睡着然后醒了，我是一直醒着睡不着，因为夜里开始有风了睡不着，因为隔壁的车放着思念的歌睡不着，因为以前的房总是两个人的床睡不着，因为计划变化了，变化了，变化了，变化了，变化了。 好久没见的曾轶可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电车计划，来拉开了我们8:37这一时段早安音乐秀的序幕。各位好，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觉得曾轶可唱功很有进步的静宇。 哎，你这个 title 每天加都非常到位。哎，我真的觉得 这不是 title 应该是我自己的名号，这叫 定 语。 啊， 谢谢 定语静宇啊，定语静宇。那今天呢跟大家来介绍普及了很多知识，那同时呢我觉得曾轶可唱功不仅进步了，是不是刚才那首编曲方面也确实水准很高？ 其实我觉得他创作一直不错，但是我一直觉得他创作的可以换别人来唱。但这首电车计划啊推荐给大家， 是 在我们8:38的早安音乐秀当中。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互动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我们有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八场法国甜蜜一股乐团的票将免费送给各位。 嗯，对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抖音的类型有千万种，说出你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抖音类型。如果大家早早听到曾轶可的这首歌曲的话，电车计划嘛，我估计在城市当中坐着电车去拍一段抖音的视频也是一种不错的感觉啊。 就是郭鹏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城市旅行类的哈。 是 上一时段呢我们就把票送给5309的90后熟离吧，那这一时段我们还有两张票，各位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这种短视频呢，喜欢和不喜欢的理由是什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了。 对，那如果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视频类型加上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样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美学方式的话，我估计会更有意思，像火柴盒或者扫把或者垃圾罐、 Zippo 打火机这类生活当中毫不起眼的杂物，在一群有着奇思妙想的艺术家手里却能打击出非常奇妙的旋律。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就之前他们在北京演出过叫做 Stop破铜烂铁，就其实当时你坐在剧场里面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你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出。 是是， 因为台上架着的那些东西让你觉得这我今儿在看演票价， 走错片场了，对不对？有这种感觉哈。生活打击乐的鼻祖，你听人家这个名字叫生活打击乐哈。 嗯 ，Stop 破铜烂铁呢？2011年呢，这个破铜烂铁呢，在北京的演出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看来当时人们就被他们的这种方式所震撼了，对不对？ 对，就是刚刚郭峰提到的，像火柴盒啊、扫把呀、打火机啊这些，你可能觉得就是杂物，或者说应该丢到垃圾桶里的东西，但是奇思妙想的艺术家们却利用他们打击出了神奇的旋律。那这一次，今年的9月26号到10月6号，他们将再次来到北京，在保利剧院给大家带来趣味横生、即兴狂想的感官盛宴。 确实有点像年轻人的感觉啊！一定能要用这种非常创新的方式，把生活当中的很多东西再次发掘出它的旨趣来哈。 嗯， 有点类似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单曲，来自于陶喆的22。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有年轻人、有青春才能够想出的一些生活方式吧。来听听歌曲《22》。 春天是他最爱的季节，当微风随意吹乱他的头发，他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还有十五分钟才午休，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安静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他今年农历三月六号刚满22，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 陶喆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22》啊，不知道他现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会不会回忆起自己22岁的那些时光？哇，22岁啊，哎，真是多让人追忆的一个年纪啊！ 但你知道，22岁跟你现在的审美其实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变化。22岁的时候，你喜欢一些很闹腾啊、很搞怪啊的视频， 我现在还喜欢。不好意思， 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的答案哈。趁早跟我们说呢，哎，我最喜欢看这些坑孩子的熊爸妈拍的视频了，超搞笑。 是， 其实呢，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咱音乐秀也在这几天跟大家征集把爸爸妈妈们拍的关于你家小宝宝可爱的这些抖音的短视频，或者说你是一个童心未泯的朋友自己拍的一些好玩的视频，都可以分享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明天也就是6月1号啊，我们会给大家送出这个儿童节早秀听众福利专场。 我们来欣赏一下大家都是怎么抖的。 嗯，而且 都是看我们俩抖啊。 是是是，我们俩抖的已经差不多了，我觉得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可能还得花一些奇思妙想去想想其他的一些抖音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呢，如果是孩子的这个抖音视频呢，我们现在已经征集到不少了，而且确实是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一些门类啊。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积极的互动和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早安秀的这一次明天的六一专场当中。我想这也算是给孩子的一份特殊的礼物了，对不对哈？ 对，哎，你可以转发给孩子爷爷奶奶啊，说哎，我家小宝上早秀的这个专业推送了啊。 嗯， 还有趁早也提到说，哎，我最讨厌的就是有很多的女生啊，化各种浓妆，然后摆出这种矫情 pose 的视频。然后括号，我是嫉妒人家长得美吗？ 其实也不是了，确实有些就比如说你要是配合音乐有一些搞怪的表情，有一些节奏感，我觉得大家可能就不会特别讨厌。但有的人真的就是摆两个 pose， 撩撩头发之类的啊。 嗯，美没有用了，美还要多读书啊。那如果你有书想要卖的话，又觉得说把他们当废品卖了太可惜了， 是 就可以尝试现在的二手书交易平台的扫码卖书业务转卖。 嗯， 就以前觉得卖个书好麻烦，你要找他的哎这个年限啊，然后这名字啊、作者啊，就仔细查，觉得会很麻烦， 神烦。 对，现在不需要开店，你只要扫描一下书籍背后的这个 ISBN 码，就几乎每一个书都有的啊。 对， 平台就会自动进行估价了，然后审核之后，快递会上门取件，而且是免费的。 哇，太厉害了！你看大数据的时代有多么厉害。这样的一种二手书的交易平台呢，有很多了，比如说叫多爪鱼、鱼书以及熊猫格子等等，都是近来出现或者是流行的。反正呢，科技会极大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大家以后如果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要处理的话，不妨用这样的方法去试试看。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m so strong out on you. I'm in pain. 来自 Neo 的一首歌曲 Because of You 啊，很久没有听到这么舒畅的一种 R&B 的体会了，确实跟最近的这种电音单曲的风格会有一些部分的不一样，能够看得出现在音乐的发展的方向跟形式哈。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我们接下来要公布一下今天我们的获奖的听众朋友了吧。 对，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一时段获得我们两张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的两张门票的听众是当当6773特洛伊啊， 恭喜恭喜， 给游泳健身了解一下，提供一些艺术方面的熏陶嘛。 是是是，而且呢我觉得呢特洛伊呢也是非常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且我觉得确实能够让他看到这个美人鱼鱼摆尾的这种样子啊，然后呢再听到这种古典音乐，应该来说对他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吧。 嗯，同时刚刚跟大家征集了我们六一儿童节的这个小消息了之后呢，哇，孙琦也是发过来自己超可爱的一个宝宝的这个短视频啊。 嗯， 你们家宝宝真的颜值太高了， 是， 所以给大家小预告一下，明天大家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推送当中就可以看到好多颜值超高超萌又超可爱的小宝宝们的抖动小视频了。 是，所以呢今天虽然是5月31号，但是我们的心情已经完全飘到了明天，我们早安音乐秀呢也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共度儿童节，所以请大家来锁定收听啊。 最后呢给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一开始也介绍过啊，今天的气温午后最高将升到35度。 嗯， 双休日期间呢天空的云量虽然有所增多，但是周六依然是有34度左右的高温，周日也在31度左右，所以出行要注意防暑防晒。 对，下周呢我们的京城呢将继续维持晴好的天气，气温呢也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好了，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的所有内容，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明天我们在六一儿童节再欢聚吧，各位稍后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为你送出的是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各位， 拜拜。 这两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我们为爱还在睡，却沟通的语言学着谅解，却挣不了泪。等到我们学会飞，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就算幸福还有一段路，等我们学会忍耐和付出，这爱情一定会有张证书，证明从此不孤独。 什么时候会来我不知道，但我会和他站在一起，因为我是他的父亲。 父亲节快要到了，请把藏在心里的话讲给父亲听。你的故事我的歌，帮你实现愿望，我们将邀请你来北京音乐广播为父亲录下你最想说的话，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父亲报名参与录制有声家书，送给父亲一份值得收藏的礼物。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